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采访，百姓把他挂心上。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深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深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老中医人座谈节目，节目将为您邀请老中医人徐桂英徐主任，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您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我是每天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昨天呢，我讲到了柴胡。那今天呢，我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跟大家往下说。 嗯， 古代炮制柴胡的方法很多。南朝宋时有去脂病头的加工炮制法，宋代著名呢要去炉焙制，元代呢增加了酒拌制、酒制制，明代呢又有醋炒，清代呢还有蜜制制、培雪制等等，有近10种左右。 那徐主任，这炮制过的柴胡和没有炮制过的有什么区别吗？ 有啊，这个生柴胡的生散作用比较强，一般呢是用于解表退热。那么醋制制的柴胡呢，能缓和生散之性，能够增强疏肝止疼的作用。多用于呢肝郁气滞的肋痛、腹痛以及月经不调等等。还有这个柴胡啊，对生阳结阴、阴虚阳浮者皆不相宜。这个鳖血质呢，它能填阴滋血，抑制浮阳，能够增强人的清肝退热的功效。可以用于热入血室、骨蒸劳热。我们中医临床上总结呢，柴胡呢主要治疗的作用跟功效呢可以分为4种。 哪4种呢？ 第一种呢就是疏郁。这柴胡常于疏达肝胃胆三焦之气机。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柴胡啊它有疏郁的作用。可以治疗肝郁之机、胆道的疾病、月经不调之症。那么代表方呢，比如逍遥散、柴胡疏肝散，这些个药物当中都是以柴胡为主要的。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柴胡能够生清。 生清， 对、 哦、 因为柴胡味清，具有生阳之性， 嗯， 它能引中气生达于上。像古代的李东垣说，柴胡生也，能引中气生达于上。它的代表方剂呢，就有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生阳汤等等，经常呢会配伍生麻、生黄芪等等，用它来治疗清阳下陷、中气不生、上气不足之症，这是第二种。柴胡的第三种作用呢是散邪。 嗯， 柴胡的散邪作用啊，已经被现在的中医人所重视，创心方八阵、立方十五，柴胡呢就占其十三方、 哦、 均分别体现了柴胡具有散寒、温散、平散、补散之作用。柴胡的第四种作用呢是清热。 嗯， 这柴胡呢它具有良好的清热作用，延期能治寒热邪气，伤寒论当中就有小柴胡汤专治热传少阳、热入血室之症。清热临床上呢常配伍黄芩、丹皮、栀子等品。 嗯， 那无论是外感热邪或者是脏腑郁热都可以用它，而且呢它的效果呀是迅捷。像这个《药性论》这本书当中也说柴胡主食积，内外热不解。 嗯，您看疏郁、生清、散邪、清热，那这些都是中药里最实用的功效了。怪不得啊说立方十五，柴胡就要占十三方。 是的， 嗯， 但是这个柴胡啊它也有副作用。 哦， 柴胡的主要成分呢是柴胡枣苷。 嗯， 它能导致肾上腺肥大、胸腺萎缩，使这个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 嗯， 有肾毒性，能损害肾脏，像肝风内动、肝阳上亢、气机上逆的这些人，他就忌用或者是要慎用这味药。 嗯，徐主任、 啊、 算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紧急追加的六天的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回馈活动呢，还剩下今天一天的时间了。 是， 那今天各地区呢依旧只有30台。 是的， 嗯， 所以我希望大伙儿抓住免费的机会。 嗯， 那为的呢就是让大伙儿呢在生物疗法当中都感受到疾病的改变。 嗯， 这个人年纪大了总是爱回忆啊，回忆以往的一些事儿。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就在小区里碰到一些老邻居们聚在一块聊天，他们看到我呀立马就把我给拦下来了。 嗯， 说徐主任，我们这会儿在讨论一个事儿，刚好您来了，您跟大伙儿讲讲。我说你们讨论什么事儿啊？一个老同志他就说了，我们呢在讨论除了感冒之外到底能治好什么病。结果呢思来想去竟然发现一种病都说不上来。 嗯， 那个什么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脏病、中风、老年痴呆、动脉硬化、关节炎、胃病、哮喘、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风湿、类风湿，他们说的很多，我一下子我也记不齐全了。反正他们说这些个病都是实实在在的常见病，不也就是一得上这辈子基本上就离不开药了吗？而且每次遇到这些病，医生也说，哎呀，这个病不好根治啊，那咱去一趟医院花这么些钱就仅仅是为了控制症状吗？ 嗯，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是哑口无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呀在脑海里搜罗了一圈，就连他们认为可以完全治好的感冒， 那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因为治疗感冒是用抗生素来歼灭细菌病毒，虽然呢能够暂时性的控制住病情，造成疾病痊愈的假象，但带来的后果就是免疫力逐渐下降。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个细菌病毒它还会卷土重来，以感冒或者是另外一种炎症类的疾病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我们患者身上。所以呢，带病生存成了绝大多数中老年人的现状，吃药打针成了大伙儿的常态。医学呢，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就是形同虚设。那当然整个医学界对这一点是早有认识，所以现在全世界医疗发达的国家都在寻求突破，想要改变这一个现状。 嗯， 那么生物疗法就是咱们看到的转机，这也是能够获奖的原因，它是生物疗法探索路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呀。通过对细胞的修复和激活，那么很多在我们大伙儿看来是没有办法的疾病也能有喜人的效果。我给大伙儿举一个病症，这老人一直抖，一直在那手点钞票那个抖啊，这个你也知道哈。 嗯， 这个病困扰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目前已经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症以后的威胁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第三类杀手。那么根据统计，咱们国家每年至少有10万老人迈入到行列。很多的时候咱们会在大街上看到一些老人在走路的时候，一只手呢就一直像那个搓药丸一样颤抖，而且双腿的动作特别迟缓，步子迈得特别小，走那种小碎步，平衡感也很不好，你看着他就摇摇晃晃的，一颗很小的石头都足以把他们绊倒，有的时候他们还控制不了自己走路的速度，越走越快，这个腿就像不受控了一样，一个劲儿的跟那儿倒腾。并且除了行动能力受限之外，大家伙儿还会发现他们说话会越来越不清楚，脸部的表情也会越来越僵硬，洗漱、穿衣服等等日常的这些精细的动作都会变得越来越笨拙。这样的老同志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患者是老态龙钟这个词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嗯， 那很多的患者在上医院看病的时候，多半都听医生这么说过，这个病啊，没办法根治，只能尽量的去控制，缓解你的症状，提高你的生活质量。那究竟这个病能不能够治好呢？那首先咱们得先明白它是怎么出现的。 嗯， 它其实是一种神经系统变性的疾病，是我们中脑黑质多巴胺神经元的变性死亡。那么这个神经元呢，就是一种具有长突触的一个细胞，这种细胞它变性，它死亡了，那么脑神经的信号它就会错乱，就会发出错误的运动指令，所以病人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自己的身体不受自己控制。 嗯， 而目前这个病咱们最常见到的是什么治疗方式呢？第一就是用药。 用药？ 哎， 哦， 用左旋多巴胺制剂啊，这个药名很多朋友都听过，也或者是用过。那这种药的作用就是促进大脑当中多巴胺的释放，提高神经元 对多巴胺的摄取。但有个什么问题呢？咱们的大脑它存在一个血脑屏障，药物想要穿透血脑屏障到达脑细胞，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最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药量那是非常少的，并且这类药它对咱们消化道的溃疡以及有青光眼的患者它是有负面影响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病情。另外，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药它会让人兴奋、激动。一个人偶尔兴奋、激动，行，你一直兴奋、激动，那就是什么呢？别人可能说这个人的精神有问题了。所以不少的患者，他本来因为疾病，他有失落、有抑郁的情绪，长期服用多巴胺以后，他的情绪是大起大落，性格就变得越来越奇怪。子女还有家人就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他。那咱们说，除了用药之外呢，其实目前还有一种不错的解决方式。 是什么呢？ 安装脑起搏器。 哦， 这个呢就是脑科学在20世纪末取得的重大科技突破，它是通过在大脑的特定的区域植入一块电极，发放弱电脉冲，刺激脑内的控制运动的相关神经核团，抑制引起症状的异常的脑神经的信号，从而呢就使病人恢复活动能力。但这个手术的费用确实不低。你要植入个国产的，大概在13万到22万左右吧。你要是植入个进口的，那30万那都打不住。即使你有这个条件，或者说你东拼西凑能凑出这些钱来，那也不一定你就能做这个手术。 为什么呀？ 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术前的评估，你符合这个条件了那才能做。光是一点要求就能排除掉很大一部分人。病人的精神状态评估必须是正常的，没有明显的焦虑、抑郁和记忆力减退。但咱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病人能够下定决心来做手术，那就是说他这个病已经治了很多年了，真是没有效果，有焦虑、抑郁的情绪和记忆力减退的现象，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些人都有这个了。十个患者里头，你能找出一个满足这个条件的，已经是非常难了。 也就是说，这么高端的手术，您都说了，它只是能够延缓。那不就是不治之症吗？ 那我就得告诉你了，还真不是这样。我们当年呢，在巴马考察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患者。我跟你讲，他到什么程度了？整个全程就是到巴马，完全就是儿子用轮椅推着，看人的那个眼神啊，感觉到那个力气很重一样。脾气也不好，一激动，脸红脖子粗，开口就骂，也不管对方是谁。所以人一般来这边的都感觉到找到了同道中人啊，你有什么病我有什么病，咱们都是得病的人，咱们之间都相处得很好。但在他这边他没一个朋友。后来有一天早上，我们在盘阳河畔勘测呢，这个时候就看到他儿子来河边给他老爸打水，我们就跟他儿子聊了几句。我问他，你父亲是什么病？他这腿不能走吗？要坐轮椅呀。他说我爸其实是能走的，就是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还总是要摔跤。那么久而久之总要摔呀，老爸的心里就有阴影了，自个儿就不愿意走路了，而且现在就跟小孩一样，什么事儿都需要别人代劳，刷牙、洗脸、穿衣服、穿鞋 根本他就不自己动手。因为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的动作显得特别的笨。他说我爸自尊心强，那既然我很笨，穿衣服都难穿，那我宁愿就不去做了。我说那可不行，再难都得尝试着去做，不然这人不就废了吗？他说没办法，我们劝不动。自打我爸得病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心底里啊，觉得自个儿自卑，脾气呢一天比一天怪，谁说话都不好使，只盼着巴马这块福地能给他带来一些改变。当时他还问我，巴马这个地儿对病人能有改变吗？我说应该能有帮助，但说实话，这病确实不好治。我这个人呢，向来是实话实说，我不愿意给人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当时在我的认知里，甚至整个医学界的认识里，一切跟脑细胞、神经系统有关的病，那都是非常棘手的。 哦， 因为这个人体这么多细胞，只有脑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啊，所以我当时没有办法肯定巴马的高地磁场能够解决这个病症的问题。结果不到一个月，我发现，哎，这个患者有一些不一样了。他那个脸呢，不是面具脸了。什么叫面具脸？就是没表情的脸。他那个表情丰富了很多，甚至有的时候，我发现他跟儿子聊天的时候，开怀大笑。 哦， 他儿子就跟我说，我爸最近情绪稳定了很多，而且睡眠质量特别好，经常天一黑就睡了，天一亮就自然的醒来，中途还不起夜，而且脸部肌肉牵动明显的灵活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这个患者他站起来了。他儿子搀着他在登山呢。 哦， 那当然说这个患者的手是紧紧的握住了儿子，但是这步子迈的还蛮扎实。平衡感我看着还不错，没有晃悠的感觉。再往后来呢，他性格开朗了很多，愿意跟大伙儿交流了。我这才发现这个患者竟然还是个硬笔书法家。 是吗？ 啊，那一手字写的那真叫漂亮。他就跟我说，我得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写字了，手抖不说，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字儿啊越写越小，所以我干脆就不写了。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啊，所以大伙儿写字字越写越小，考虑啊，这跟这个病有没有关系。哎，但是这个患者在巴马待到第四个月的时候，他开始重新提笔写字了，慢慢的这书法的功底也显现出来了。那么当时对于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研发小组也是非常惊讶的。难道巴马对神经系统的疾病也能有神奇的效果？那么随着考察的深入呢，我们也的确发现巴马老人呢，即使是上了百岁的年纪，你也看不出他们有丝毫的老态龙钟之相，动作非常利索，平时在盘阳河边看见挑水的老人，那扁担两头的那个桶都装得满满当当的，但他们每一步都迈得扎扎实实的，就算是刚刚下过雨，这个泥路还打滑呢，他们也不受任何影响。而且有一次我跟巴马的一个107岁的老太太聊天，他就跟我一边说话一边纳鞋底儿，这手上的动作就没一刻停下来过。最后道别的时候，我说我看看您的手艺 啊， 我就端详他纳的那双鞋底儿，这针脚啊齐刷刷的，都赶上缝纫机了。我就夸他，他呵呵的笑，他说这都是干了一辈子的事儿了，自然是比较熟练了。但其实反观咱们现在很多的老人，你光是要拿住这么细的一根针， 你不让它从手里掉下去，这已经是非常困难了。那为什么同样是老人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那就是因为巴马的高地磁场。那么这种高地磁场一直修复激活着人的细胞，使人的多巴胺能够正常的分泌，人的神经元能够得到修复激活，传递正确的信息，发出正确的运动指令。而当我们把单极动磁技术运用到生物疗法上之后，这种修复激活的效果还会更加显著。即便是濒死的脑细胞，或者是完全处于休眠状态的脑细胞，也能够在生物疗法所释放的高地磁场的作用下活跃起来。像我们临床实验的时候遇到过一名患者，确诊他这个五年了，各种药物他都用过了，他的病情始终没有进展，手越来越抖，有时候啊硬挺着去早市买个菜，想要掏零钱给人家就一直抖抖抖，半天也不能把钱递给人家。后来呢，干脆就一大把零钱递给人家，让人家自己拿，多了的呢再还给他。而且他的肢体也越来越僵硬，平时转身或者是半夜翻身特别的困难。他自己说，就感觉身体里边有了个生了锈的齿轮一样，转起来咔咔咔的，很不顺畅，吞咽动作完成起来也越来越困难了，有的时候在嘴里一包口水就是咽不下去，顺着衣领就往下流，所以这些症状就让他非常的抑郁，逐渐的不爱见人，不爱跟人交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说感觉自己明明是老了，却活得像是傻了疯了一样，心里很失落。后来他家人找到我，希望我用生物疗法给他进行，当时我就让他把主机放在腰部，然后把这个电极片贴在了他的列缺穴给他进行，过程当中他说能感觉到有微弱的电流从他的虎口这儿一直向上蔓延，然后从头皮渗入进大脑了。我问，我说那你害怕吗？他摇摇头说不怕，这种感觉很舒服，就像是有人给我按摩头皮一样。之后他感觉混乱的脑子好像被捋顺了一样，特别的轻松，他觉得没有烦躁感了。那之后他手抖的现象就明显的缓解了，而且他特别兴奋地跟我说，他早上起来自己完成了系扣子系鞋带的一些精细的动作，一时间呢信心是大增，之后他的肢体的僵硬感消失了，转动非常灵活，而且能够自主的吞咽，也不流口水了，就这样一天比一天见好，他的心情也越来越好。人的这心情一好啊，这病也就好得更快了。那这样子去做个检查吧，神经元也都得到了恢复。那其实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接诊过非常多这样的患者，基本上之后手抖的情况就能减轻，手里就不搓药丸了，肢体的僵直感能够开始缓解，能够自主的翻身，过了一段时间呢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能够保持平衡了，走路的姿势开始正常了，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速度，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多巴胺就能够分泌正常了，那么神经元也得到了修复。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能用上生物制剂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能量，那么见效就会更快。另外呀，因为这个病 有肢体僵直感，行动迟缓，步态障碍。那么有这种现状的患者朋友们，如果你们已经得到了生物疗法和生物制剂，您会发现这个生物疗法里边带了两个蓝色的像气罐一样的配件，这个呢叫负压式电极。你们可以把生物制剂倒入负压式电极里，然后把它扣在你的足三里的穴位上进行拔罐治疗。那在高地磁场的作用下，生物配件这个呢叫负压式电极。你们可以把生物制剂倒入负压式电极里，然后把它扣在你的足三里的穴位上进行拔罐治疗。那在高地磁场的作用下，生物制剂能够通过负压式电极把药物离子导入到你的体内，迅速的作用于您皮。所以咱们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不治之症啊，不要因为医生还没有想到好的办法，你作为患生物疗法，那么在棘手的疾病它也能轻松的改善，而且还舒舒服服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 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你好你好。是那个听这个声音了。 哎，你好， 就是我们亲爱的徐主任。 哎，我徐桂英啊。 哎，徐主任、 啊、你好。 你好啊、 哎、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啊，首先我要感谢一下啊、你啊是一个医术精湛，医德高招，有大公无私奉献造福于民的当代的活雷锋。我呢是一位老年朋友 啊。 啊，我有幸呢、啊、听到了这个那个徐主任的那个讲座。 嗯， 我非常感兴趣。 嗯嗯， 我就有幸呢、啊、我就来到了武汉。 嗯， 我现在就谈谈我的那些病吧。 嗯， 啊，我的那个病呢主要是那个甲减。 甲减。嗯、 先是甲亢，后来就吃药。 嗯， 甲减。 嗯，甲亢甲减。 这就是、对。这就有几十年的耳鸣、吃了很多的药啊，肝脏也不是蛮好。 嗯， 但是肝功能正常。 嗯， 啊，那个骨质疏松， 还有骨质疏松。 现在对，现在最严重的呢就是慢阻肺 啊。这下子骨质疏松的问题来了，你用激素了 对吧？ 对对对对 啊，用激素的后果就是这个。嗯， 对，这是那个舌根呢，肝苦。 嗯，口干口 苦。 嗯， 哎，那个苔呢是苔呢是薄的。 嗯， 不厚。 嗯嗯， 浅红色的。 嗯嗯， 这个舌筋呢、啊、下面呢、啊、有两道很深的那个粗筋。 嗯， 紫色的， 有瘀。嗯， 对对对，怕冷。 怕冷。手脚热不热？ 手脚热。 手脚热 燥， 怕冷，这个就叫 阴阳不平衡。你做过这个体验没有？ 哎，做过，我太感谢了 啊！ 我为什么今天这么激动的要感谢我们的徐主任 啊？ 都不是恭维的，真是的。 嗯， 徐主任呢、啊？ 嗯， 我体验好的地方，我给你汇报一下。 嗯 啊，比方说，我这个嗓子啊，这个哑疼。 嗯， 哑虽然还是哑，但是不疼了。 不疼，就是做了体验，对吧？ 哎， 嗯， 嗓子不疼了。 嗯。 睡眠好了，再一个就是我的两只手的手背呀、啊， 嗯， 那个十个指头啊， 嗯， 发麻， 嗯， 有八个指头，就是小指头没发麻， 嗯， 经常就是八个指头发麻，我体验以后， 嗯， 我的手指不发麻了， 手指不发麻了，嗯嗯嗯， 哎，大便可行了， 大便好了，嗯，你没有想到吧？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你这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说说重点吧。慢阻肺这个是一个重点，那这个慢阻肺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转一点？十次下来， 这个慢阻肺呀，徐主任的， 嗯， 可能是我的病很重的原因， 嗯， 没有感觉到像那个什么这么好的， 嗯，那我告诉你会好，只要你有信心，你不抛弃不放弃。会好，我问一下你前期做的哪几个穴位？ 定喘和大椎。 定喘和大椎是吧？ 对。 那我今天告诉你几个穴位，你做这几个穴位啊。 啊。 一个呢，你可以做那个手上的大指头下面的大鱼际。大拇指下面的那坨肉就叫大鱼际。这个地方你可以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手胳膊肘子当中的尺泽穴， 嗯， 还有一个呢是胸部的，胸部上头有个玄机穴，这几个穴位特别适合于你。我刚才让你做那个大鱼际跟尺泽穴、嗯，这个穴位它是调理你的内热的，因为内热引发痰，嗯、它会堵到你的肺部， 嗯。 那么你的内热清下来了，你的痰就能够咳出来，只要痰一口一口的能咳出来，那么你的感觉就会一天一天的好。 嗯， 平时呢可以做脚底，平时你哪个地方不舒服，哪个地方就可以垫几片贴着做啊，这样做呢它会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能感受到这个效果，它对你的细胞可以修复，而且呢它能让你的人的细胞逐渐的随着这个时间一天两天到180天外部的修复细胞，远红外能够消炎杀菌，与肺部的炎症消炎杀菌，再加上生物制剂给你的已经衰老的生病的有问题的细胞给它补充能量，那这个时候细胞有精气神了，你才有精气神，细胞都没有精气神了，你哪里来的精气神，你哪里能走路，所以我告诉你这样下来你的走路的喘已经比现在好得多了，你基本上就觉得我这个人有救了，180天你的细胞整体的更新了，新陈代谢了，你的肺部的细胞，你的脾胃，你的肾，因为肺部的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所以说你的脾胃，所以你说你现在大便为什么现在好了呢，就是脾胃也是问题，还有一个肾，就是脾胃跟肾不好，肺部老是有痰，而且你的阴阳不平衡，以后你的细胞正常工作了，阴阳平衡了就好了，对不对啊？ 是，对， 会好的，你信我好不好？ 我信你。 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感谢徐主任、 不用谢， 我跟你深深的鞠躬。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好，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 哎呀听您都我太高兴了，徐主任呐。 哎太高兴了，我也特别高兴。 我 哎您说。 把你这一说这两样的宝贝全请回来了。 啊太好了。 哎徐主任在这之前哈，我是免费去做了45次哈。 啊 效果感觉挺好。可是我身体哈不行，怎么事啊？我颈椎那个2011年经过手术，现在哈就五六颈椎的时候有钢板和钢钉，就不能把那个放在后腰呢。我的腰哈腰椎哈自己就是侧弯，自己今天摔坏了，摔坏也没上医院看，就在家养。以后又扭了几次，踩了几次，就不怎么好，现在就疼。我去做，我一开始没敢去做，听你从你第一天单独广播播送以后，我就开始听，一直听到现在。 哦，一直听到现在。 每天早晨把闹表定到5点钟，必须得听。徐主任，我抗议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宝贝带来呢？ 因为这个研发到现在33年，刚刚出来。 啊。 刚刚出来，所以就第一时间就在广播节目里，我也藏不住事儿，马上就拿出来说了。 要是早几年，是不是我经济就不用做手术了？ 做手术呢是这样的，咱也是万不得已，手术呢那是放在最后，你肯定是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你才去做的这个手术。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现在是什么感觉呀？ 我现在哈，那个就是，这个从免费做以后哈，做完我放在哪呀？放在委中穴，腰部委中穴嘛。 对。 做完，哎，这两腿都轻松了。 啊、 可是药我不敢搞放的那部位呀、离着那个钢板是不是有点近？ 你那个是不是颈椎上有钢板是吧？ 对。 其他地方腰椎有吗？ 没有。 啊，腰椎没有。我告诉你，做委中穴有几个，一个主机可以踩在脚底，一个主机呢可以靠在腰部，靠在腰部就是你坐在凳子上，你就放在凳子后面。 可以吗？ 可以，这样的就可以了。 哎呀太好了， 因为呢咱们有磁的那段呢就是发热的那段，知道吧？有电线的那段是没有磁的，所以呢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就把发热的那段靠在你的屁股墩后边后腰那就行了。不要往上捅就可以，连你的腰都很好。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徐主任哈，我以前心脏不好哈，就是我呀背着老伴儿那边吃，心脏好像好多了。 心脏元阳大补方吃的好多了，确实。 我现在在这吃呢。 现在这个药确实对心脏，对，确实是好。 哎徐主任呢，我再问你，我眼睛哈属于高度近视，完了有视网膜脱落。我现在就戴1000以里镜的哈，仅仅能看到0.3的视力。 0.3。 不戴眼镜哈，就连那个视力表的最大那个字我都看不清啊。 您 说我这眼部怎么做呢？ 我再问问你，你身上还有其他的什么病？ 基本上就没有了。 血压没有吧？ 没有，血压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 也没有糖尿病是吧？好，有两个那个电极片，你贴委中穴的那个电极片，你把它贴在你的腰部的腰眼，那叫肾腧穴。那么主机呢，你调眼睛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踩在脚底。 啊，好好。 踩在脚底，因为脚底心呢，五脏六腑它都在脚底心，有不同的部位。那么你踩在脚底呢，通过这个脚底把你的整个眼睛来调理。中医上讲嘛，这个眼睛啊，我们中医上讲叫五轮，那个就是瞳仁这儿呢，不好呢，属于肾。那你脚底心有肾，对不对？ 对。 那个黑眼珠子那儿不好呢，属于肝，你脚底也有肝，对不对？ 对。 还有呢，两个眼角如果不好呢，是属于心脏，脚底也有心脏的部位。白眼珠子上出问题了呢，是属于肺。如果说眼皮子肿呢，是属于脾，所以你整个脚底踩在主机上，不管你眼睛是哪个部位，你这么做都能护住你的眼睛，保持视力不下降，再缓慢提升。 好。 明白了吧？ 明白。哎呀徐主任呐，你这是一些这的精英啊，你这会儿给我们百姓带了福利，你这为我们丹东老百姓造福了，谢谢啊。 这就是百年的中医，为的就是咱们患者老百姓着想， 啊。今儿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有什么问题问好吗？ 哎，徐主任呐，哎呦，我那个我那助理叶兴许他太好了，哎， 特好是吧？ 你这人培养一批好的学生啊！ 啊啊！ 好了，徐主任，我不耽误时间，祝你健康长寿哈！ 好，咱们都健康长寿啊！ 好 吧， 谢谢，好， 哎， 谢谢，好， 再见， 好好好， 哎， 好。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61400108166。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 你 好。哎，你好，请说。 哎哎，那个我这个都是现在都是这个眼睛 啊， 看啥都是个影子。嗯，都是影子，他倒是不妨在这个视力 啊， 都是懂别的。 你这个影子是什么影子？你跟我说说。 他都是一个一个小点儿，他说你往哪儿瞅，他都跟着他往哪儿转 啊，都是动 的，小点儿 都是动的，有没有不动的？ 不动的都是那个小不点儿的，会个竹竹网似的， 嗯， 都啥摊着不少的小竹竹。你都是不带颠儿啊，都看着和小米粒儿似的 啊。那个小米粒儿动不动啊？不动。 啊，对了，它还不动。 那我跟您讲， 都是这个影子，这个大一点的它都动，它总跟着跑。 大的是动，小的是不动。 啊， 那 对， 你近视眼吗？ 不近视。 你的视力原先是挺好，没有近视眼对吧？ 嗯，对，没有。 啊啊，在您的身上除了眼睛这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那个我还有腰疼，我这个腰疼啊， 啊， 是这个好几十年了 啊。 他都是啥呀？我听过您的讲座 啊， 都是啥说啥，打个喷嚏，都不中了 啊。 原先都是那种情况， 就动不了了，立马就动不了了。嗯， 对了， 嗯， 卧床不起了都 啊， 都是也不用吃药，都待那么5-6天、6-7天的，看看躺着， 啊，躺着， 慢慢啊，对了，慢慢都过来了。 那你 等过 有没有拍个片子，去拍个片子是不是腰托啊？ 拍过片子也没说到个所以然来 啊，没说个所以然，那你这片子不是白拍了吗？啊， 那时候在 啊，您这个血压高不高啊？我想问问。 血压呀， 啊， 有一阵子是高的，有一阵子高的， 嗯， 到156到160吧， 160，嗯嗯 嗯。高那点吃点降压药还都缓解了，都 下来了， 不高了， 下来您就不吃了， 啊， 对不对啊？ 下来我都不吃了， 哎， 了， 这事儿就麻烦在这儿了啊。 哦， 啊，待会儿我再给您解答啊，这个血压。 哎， 我再问问您呢，您这个舌苔是什么颜色呀？ 舌苔都是白颜色。 白的厚的还是薄的呀？ 啊，这个舌头啊， 嗯， 它这个有周期性的，我这舌头还是个毛病，那没在咱没在跟前儿没见着面，它这都两边全是锯齿儿似的， 锯齿儿， 舌头两边， 啊， 还疼，它都要出 来。齿痕舌，您这个大便情况是不是不成形啊？ 哎，对了，都有得有两年了吧？ 啊， 容易不成形 啊，脾虚不能运化水湿。 哦， 水湿你这个大便它就不会成型，它就不成型啊，所以你的舌头呢就胖，胖大呢受到这个牙齿，这牙齿的挤压呢，你那个旁边就一个坑一个坑，一拐一拐的，这舌头旁边，这就是我们说的齿痕呢。 本身我还有那个胃酸，都是肠道反酸 啊，脾胃不好， 嗯， 脾胃不好， 嗯， 大便不成形，腰疼， 嗯， 眼睛有飞蚊症，嗯，就这些， 对， 对不对呀？ 对了。 啊，那您的这个病根是什么问题呢？ 哎， 一个就是您的肝不好，因为呢， 嗯， 肝不好的人，他第一血压会不好，啊，第二有骨病，第三有眼病，肝主筋，肾主骨，您肝不好了，所以呢， 嗯， 您这个。这个腰啊，哎呦，一个喷嚏打过来，动不了了，躺床上了，趴个几天他又好了。那您的肠胃它也有问题，体内有湿，脾虚不能运化，而且呢还有胃酸，说明你胃里头也有损伤，肠胃不好了，大便它就不成形。